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红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说起成龙，那是一位早已在好莱坞立足的中国大明星了，并且也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然而对于唱歌方面的喜爱，成龙却是始终无法割舍，每年他都要留下一定的时间走进录音室，录制出一首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咱们的旅程当中呢，跟您一起来聊一聊爱唱歌的成龙。话说在2009年的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晚会上，成龙和刘媛媛演唱的歌曲《国家》。这首歌曲是刘媛媛邀请音乐人王久平和金培达创作的，而那个时候的成龙恰好也在寻找一首好歌。王久平把词谱让成龙看了之后，博得了成龙的赞不绝口，王久平就提出让成龙和刘媛媛一起演唱。成龙呢，高兴地答应了。第一次录音的时候，成龙对刘媛媛说，我们要用心用真情去演唱，表达出我们的爱国心情。下面呢，来欣赏这首成龙和刘媛媛演唱的《国家》。 一语口中国，一瓦顶陈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成龙和刘媛媛演唱的歌曲《国家》。在练习这首歌的那段时间当中，成龙也在和王力宏一起拍摄电影叫《大兵小将》，于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向王力宏来学习这首歌该怎么唱。成龙唱完之后呢，就唱给王力宏听，然后再由王力宏告诉成龙他什么地方需要改进。那为了唱好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成龙下足了功夫。这首《国家》是成龙向王力宏来学习，而他与范晓萱合唱的这首歌曲《身不由己》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据说录了30遍，直到李宗盛说好才通过的。 下面呢，咱们来听成龙和范晓萱合唱的这首《身不由己》。 我的命像风一样流落四面八方， 我的命还捧在手上，任哪里才是天堂。 我比你多些沧桑，执着的却一样。 这里真有了你的眼光， 让冰雪有阳光。我和你身不由己，两颗心 相遇在茫茫人海路不上， 天和天的一道， 心和心的对望， 我永远都有你分享。 身不由己来自于成龙和范晓萱的合唱，这也是他们为电影《特务迷城》演唱的歌曲。这也是一部成龙主演的动作影片啊，很多朋友都看过。他虽然一直表演的是动作片，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成龙自己特别喜欢文艺片。他曾经是文艺片的电影《长恨歌》的投资方之一。在这部电影拍摄的一天晚上，成龙去片场探望之后，不断地称赞郑秀文的表演出乎他的意料，让他很满意。那除了电影，成龙和郑秀文也曾经合唱过一首歌曲《爱了就算》，来听一听。 觉得孤单，心绪又慌，分分又合合的情事难断，披着月光，没人作伴，我的笑，我的泪，不敢多讲。 爱的路上，谁不受伤？越多的渴望就越觉沧桑，迎着阳光一路去闯，眼角泪光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不可能。 生本来它就是这样， 也总要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爱了就算，没有负担， 爱过就放，别为难。 就算受伤又怎样，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爱的路上，谁不受伤？越多的渴望，就越觉沧桑。顶着阳光，一路去闯。 叫泪光， 我不去想， 你不去想，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不可能忘。最爱的人常不在身旁， 人生本来它就是这样， 也总要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 人生本来它就是这样。 单， 爱过就放，别为难， 就算受伤又怎样，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红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好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旅程当中呢，咱们来聊一聊爱唱歌的成龙。啊，对于成龙来说，他最初唱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乐坛闯出一番新天地，而是想让大家知道他不是一个只会功夫、只会打的明星。然而，最终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却是成龙当初没有料到的。最初的时候，成龙的歌唱事业呢，并不像电影那样一帆风顺。他自己也不太自信，自认为不太擅长唱歌啊，很难找到适合自己演唱的曲目，只好求助于自己的好友，就是那位有着华语原创音乐教父之称的李宗盛。那么成龙和李宗盛之间有哪些故事呢？咱们来听成龙陈淑桦演唱的这首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之后再接着为你讲述。这首歌曲正是李宗盛词曲创作。 明明白白我的心，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哦、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分寸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心事有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你而行，告别旧日烈心，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哎，非常经典的一首《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也是 KTV 当中啊点唱率颇高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成龙和陈淑桦的对唱。话说在李宗盛的帮助下，成龙的第一张专辑叫《第一次》在1992年的时候推出了，而这张专辑当时在全亚洲取得了惊人的佳绩，总销量突破了200万张。那有了这次合作，成龙对李宗盛是又爱又恨。为什么这么说呢？爱是李宗盛为他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恨是李宗盛让他在录音室动不动就上百遍的试唱，把初入歌坛的成龙算是累坏了，他觉得比拍武打片累100倍啊。即使如此，成龙仍然十分尊重李宗盛作为录音室导演的专业权威，因此再辛苦再累也会努力的把歌录到李宗盛所满意了为止。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听一听这首成龙和苏慧伦演唱的歌曲《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那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 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成龙和苏慧伦演唱的歌曲《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那除了录制歌曲，李宗盛的一个习惯也让当时的成龙很不适应，那就是李宗盛制作的音乐很喜欢从弱拍起音，这让本来就不太擅长唱歌的成龙更加的不适应。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次唱歌成龙啊都需要一个专门打拍子的人在一旁帮忙提示，每当伴奏音乐进入尾声了，他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站在一旁的助手，随着他的提示张嘴唱歌。而每到开演唱会等重大表演的时候，成龙还会专门请李宗盛到场，用成龙的话来说，就是他花很多钱请来了李宗盛，他就只要站在一旁帮着成龙挥一下手，就算是完成任务了。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上半段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为您送上成龙金喜善演唱的这首《神话》。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旅行，稍后见。 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抖，相信我不变的真心，千年等待有我承诺，无论经过多少的我绝不放手。

都连在一起。We are ready， 马天与地都连在一起，超越了自己，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用时间纪念梦想的真情。We are ready。 好的，我们听到的就是成龙演唱的这首 We Are Ready。 从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开始，成龙经历了几年的锻炼之后，对自己唱歌已经算是很有信心了。但是有一次他还是泄露了自己唱歌的时候的不足。原来啊，他唱歌的时候特别怕人家喊他的名字，以及上台给他送花，只要这边一喊成龙成龙，那边送一束鲜花，他就忘词了。每到这个时候都会让成龙感到无比的尴尬。说完了这些呢，咱们再来听一首成龙演唱的歌曲感受。 眼看着你消失尽头，你的名字始终叫不出口，街上的人群拥挤依旧，孤独的心情你能否感受。昨夜的你依然温柔，你甜甜耳语仍然回荡四周，不过是有一个月落，心情的难过我如何解脱。人说爱情故事分分合合不必难受，可是你不是我怎知我痛。人说情到深处强求，可是换成你，你真的看破。风声在耳后呼啸过，想你的念头速度可以飙升，所有的情绪让夜承受。今夜的街头有一个人游，声在耳后呼啸过，想你的念头速度可以飙升，所有的情绪让夜承受，今夜的街头有一个人游。 感受来自于成龙的演唱。 有一首成龙演唱的歌曲，让经历过汶川地震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就是成龙连夜赶制完成的《生死不离》。在2008年的5月14日，这首歌曲还只是词作者王久平有感而发的一条短信。那尽管成龙的工作计划早就排到了一年之后，但是听说是为了赈灾，他还是马上放下了手里所有的工作，来到了录音棚，连夜录制。那就这样，一首《生死不离》诞生了。这首歌曲只用了不到48个小时。当时成龙啊，希望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奉献出他的一份力量。那么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这首《生死不离》，来自于成龙。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了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你的呼喊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的消息，相信生命不息，与你祈祷一起呼吸。我看不到你，却牵挂在心里，你的目光是我全部的意义。 欢迎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我们和您聊一聊爱唱歌的成龙。演唱过很多歌曲的成龙也曾经举办过属于他的演唱会。那2009年的5月1日，成龙在鸟巢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在他把好友周华健和李宗盛邀请上台之后呢，却发现李宗盛没有拿着吉他上场。这时候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琴童拿着李宗盛的吉他上台了。大家伙仔细一看，发现原来是成龙的儿子房祖名。我上台了，我是琴童，我要去忙了。房祖名说完这句话就下台了。那成龙解释说，为了公正，我不给儿子上台的机会。而我儿子就跟我说，我不上台，让我当工作人员成不成？于是就出现了房祖名当琴童的这一幕。好了，讲完这个小故事，咱们来听一首成龙演唱的歌曲《你给我一片天》。 走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低垂的脸，笑意淡淡倦倦，心却有种女人的缘。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对你牵挂的心从未改变。外面世界若使我疲倦，总是最想飞奔到你的身边。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放任我呼四海都有变，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想飞奔到你的身边，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放任我五湖四海都有变，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放任我五湖四海都有变，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是你给我一片天，是你给了我一片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就算整个人间开始在下雪，走进你的身旁就看到春天。 你给我一片天，来自于成龙的深情演唱。那么除了在鸟巢的演唱会，成龙也曾经在广州举办过一场爱心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当中没有焰火、荧光棒和彩带，显示了成龙一直在身体力行的环保理念。他曾经自豪地说，我的演唱会是最最干净的，因为以前的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大家都会自发地把水瓶和垃圾带走，但是座位上总是会留下门票，所以这次演唱会他想了一个办法，把演唱会的门票做成了邮票，还赠送了一张 CD 夹在当中，纪念的价值和收藏的价值以及使用价值都有了。那成龙那次是真的用了心来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下面呢，来听一听成龙演唱的歌曲《真的用了心》。 有一种感动放在心中，谁也不能碰。 我心中有一个痛，千疮百孔有谁能懂。每一次你的笑容只出现在梦中，这世界我要的爱情总是一场空。有时候孤独是种让爱充电的享受，我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每一次走在雨中都想牵你的手，人海中只要一想到你心就更宽阔。我是真的真的用了心为你演出每一场戏，结局是悲还是喜，有再大的风雨我的引擎却不停。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没有你的爱不行，站在世界的屋顶多希望能有你陪我一直看每个黎明。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成龙演唱的歌曲《真的用了心》。那成龙表演的功夫受到了人们的肯定，但是他的歌声却也曾经受到过人们的质疑。最多的质疑声音就是有人会觉得成龙的歌声和专业歌手相比不太动听，但是这是发自于一个敢爱敢拼的男子汉的心声。成龙也从没有强求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唱歌，因为他一直铭记着一句话，那就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就是成龙对唱歌的理解吧。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要进站了。最后为您送上成龙演唱的歌曲《红太阳》。歌声当中，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我双肩扛着天，踩着脚下的黄土地，走过千山万水，离家五百里，看日出东升，再望夕阳西沉。我不怕山高水长路迢迢，路太长梦太远，狂流泪珠汗水一点一滴，看山水地连天，走遍海角天涯，向往的地方是不是我的家？天上的红太阳高高的满天空，大声歌唱陪我流浪，天上的红太阳汪汪的泪眼眶，背着行囊向你离去的方向。肩扛着天，踩着脚下的黄土地，走过千山万水，离家五百里，看日出东升，再望夕阳西沉。我不怕山高水长路迢迢，路太长梦太远，狂流泪珠汗水一点一滴，看山水地连天，走遍海角天涯，向往的地方是不是我的家？天上的红太阳高高的满天光，大声歌唱陪我流浪，天上的红太阳汪汪的泪眼，背着行囊向你离去的方向。天上的红太阳高高的满天光，大声歌唱陪我流浪，天上的红太阳汪汪的泪眼光。 背着行囊向你离去的方向。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大